兄胆地本愿我窗口照西游记分你小安琪玉台诗阶下仇恨不该把谈诗也见皮风门因那次上发虎不灭他亲戚要娘娘请要平时舍他我要进那不登记也曾把念那次不缠腰紧那眼我表你不念那你老伯母悬梁自己不念那你小三年该三月小三月该三里小三里该三十小三十该三口小三口该三环三年三月三里三十三口三环穷不带孝报的乾坤呐、姑念那里三国子八热子丧礼姑念那里只落得一个字巴黎此一番进宫去定金赔罪你把那好言奉听我娘娘江下罪有功丹臣是才奸亲的盆寡人阴阳春寡人家酒我不过听谗言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呐、不知要打我的命那军君臣们讨一笔那国如的情分我叫一声小皇兄小子狂搬家王我姑的爱情你哪里休流泪免得白尘放大了他一步一步顺呀定那了

的人哪闲，闹太阳的人马来到古城边，城楼上顶着你三重宫，十年了进了起床床帘，哗啦啦啦打打了头疼了骨，官儿也听到哗掉儿哗啦啦打打了儿疼了骨，人有精神马有欢，哗啦啦打打了儿疼了骨，太阳的人头落在马前，一来是老儿你该然，二来弟兄们的团儿圆，前去修回长安关，留在这沙陀国纪念，骆驼 接下来呢，给大家助兴演出的是一个旦角的演员，应该说是我的老师，中国京剧院的耿巧云，为大家带来非常喜庆的，那就是《红娘》，有请。 Yeah.

我断了桥梁，水倒流，他死的自若长山江，该是因你那断九州长盘坡，九魔头杀的曹兵不过城，这一般土将哪国有，断九之国勇气眼冒，你杀刘备不要我进，他弟兄论的是人称大秀，若是起兵来真刀，刀将那曹操这把一猎手，我扭转回身走太后将起秋风，你姐 我们下边换换口味，请大连京剧团的一级演员张派名家马中岳演唱《状元梅》。Thank you.

马刘彪大胆取胜，孙家庄河野里刀枪耳鸣将人头，胡乱丢一伙与别人，刘公道当相约常在衙门，你为何见人头不来报仇？贪图生我家事不专丧命，待奔现去擒那高道明臣，送你祭文掏出儿子们一拿魂，叫衙役将人犯与也。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孝伯先生95诞辰纪念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